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8月9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4.5，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去往二环匝道处东向西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朝阳北路十里铺路口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明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首先继续关注国内疫情的动态。昨天凌晨到今天下午3点，北京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京津冀三地热点，8月8号，我国奥运代表团已回国692人，未出现感染或密接。中国奥运代表团追平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国务院向奥运健儿致以贺电。 北京惠普健康宝参保人数突破100万，超60%为家人投保。 中国电力冬奥配套70兆帕加氢站正式投入使用。 国际电讯遭空袭后，塔利班警告美国不要进一步干预阿富汗内战。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号通报，8月8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1例，包括上海8例、广东8例、云南8例、北京3例、内蒙古1例、浙江1例、四川1例、陕西1例。本土病例94例，包括河南41例、江苏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今天下午，北京市召开第23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8月8号0时至9号15时，北京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1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3例。 在冷链食品监管方面力度加大，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云华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各部门以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为重点，坚持人物同防，筑牢疫情防控屏障。首先是坚决抓实抓细市场防疫工作。 一是严格进口冷链食品全程防控，围绕进口冷链食品口岸、物流、仓储、生产加工、经营等各环节出台防御指引11项，督促进口冷链食品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追溯、场所消杀、人员防护等措施，全面推广使用北京冷链追溯平台，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平台累计审核通过市场主体1.4万家，流通进口冷链食品56.13万吨，涉及115个国家地区。 二是加强疫情防控执法检查。 7月29号以来，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餐饮服务单位七小场所为重点，高频次开展疫情防控执法检查，检查市场主体 15.17 万家次，发现问题4115个，公示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单位326家次。 三是强化从业人员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坚持人物环境同检，常态化开展食品及外包装生产经营环境从业人员核酸检测。7月29号以来，累计检测各类食品外包装生产经营环境从业人员等 36.9 万件次，结果均为阴性。建立实施从业人员接种疫苗上岗制度，截至目前，市场领域 105.79 万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四是加大督查和通报曝光力度，派出多支督查组下沉一线，查找防控风险隐患，按照四个不放过，即问题未查清不放过，原因未分析透不放过，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未受教育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的要求，督促各区和各市场主体落实整改。7月29号以来，共发出问题通报77次，涉及市场主体351家。其中，北京市朝阳区盛华红林粮油批发市场、大洋路市场未严格落实食品从业人员疫苗应接尽接和核酸应检尽检的要求。海淀区家乐福超市中关村店、卜蜂莲花超市金源店未严格落实进口冷链食品专柜存放的要求。木北护肤造型金源店美发员工未接种疫苗、无核酸检测记录、未落实一客一销要求。石景山区鲁谷路呷哺呷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第295分店未落实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要求。 其次，对于下一步工作安排，北京市市场防疫工作组也将严格落实防疫工作要求，时刻保持应急状态，狠抓各项疫情防疫措施，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一是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监管，以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者、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第三方冷库为重点单位，严格落实四无五不，也就是无检验检疫证明、无核酸检测报告、无消毒证明、无北京冷链追溯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一律不采购、不使用、不运输、不贮存、不销售。 二是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频次，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持三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内其余从业人员持七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环境开展核酸检测，采样 数量不少于20件。相关检测要求将随疫情形势变化动态调整。 此外，在北京市药店管理方面也将严格管控。北京市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福义介绍了近期加强药店疫情防控的监管工作。 一是与时间赛跑，确保药店充分发挥前沿哨点作用。北京市发现境外关联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在当晚下发通知，再次强调要求北京市各零售药店严格落实有关测温扫码、经营场所通风、戴口罩、加强工作人员健康管理等要求，要求药店人员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对购药人员开展流行病学史询问，对于有过疫情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发热体征、接触过密接人员等情形的立即登记报告，对购买治疗咳嗽、发热、咽干咽痛及抗感染等四类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制度，明确上报途径。八月以来，北京市零售药店平均登记上报相关销售信息3.2万条每天，对发现的体温超过37.3摄氏度人员，由各区疫情防控部门进行闭环管理。 二是按照线上线下一致原则，监测网络药品交易，组织各区市场监管局监测疫情防控药品网络销售行为，建立网售药品零售企业台账，重点监测对购买疫情防控类药品人员实名信息登记情况，包括销售平台是否具备信息登记采集能力，以及姓名、联系电话、住址、身份证号、 购买药品名称和数量等信息登记是否完全，对违反疫情防控要求的行为严格督促整改。 三是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检查。市药监局组织全市各区市场监管部门按照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加强每日巡查检查，与卫检、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严厉打击违法犯规行为，按照接诉即办的工作机制，及时处理相关投诉举报，确保疫情防控用药和医疗器械安全。八月以来，平均巡查药店500余家每天，其中40%为农村药店。在检查的同时，每日监测零售药店口罩等防疫物资进销存情况，要求药店做好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管理，确保及时保障到位。 再来看天津方面，按照天津市防控指挥部各项部署安排，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市药监局立即行动，加大药品零售企业实名制购药和两码联查的监督检查力度，强化疫情防控药品安全监管。 天津市各区市场监管局严格督促辖区零售药店做好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菌素药品购买人员旅居史问询，一经发现购药人员来自疫情高风险地区，并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要核实登记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并立即向辖区市场监管局报告，区市场监管局要按相关流程立即上报，构建高效管控机制。在督查暗访过程中，市场监察部门已责令一家零售药店停业整顿，约谈6家零售药店负责人。 当前我国多地仍面临多点散发、聚集性感染的情况，北京也逐步升级了疫情防控措施。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对北京市感染者的病毒基因测序结果显示，病毒为目前国际流行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德尔塔在传播上有什么特点？公众该如何防护？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采访到了北京市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凌航，一起来听报道。 从2020年疫情爆发初期至今，地坛医院感染病急诊科主任王凌航一直在一线与病毒短兵相接。说到新变异的德尔塔毒株，他表示，德尔塔与原始毒株相比，传染性更强，症状更隐匿。 病毒如果进入没有保护力的人群，会引起下游的感染的人数，就叫基本繁殖指数。德尔塔毒株跟以前的原始株比起来，传播效率比原始株是它的2.5倍。也就是说，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传播的新冠病毒株一传2.5个人，那现在德尔塔毒株可以一传6.25个人。 对于北京来说，德尔塔病毒传入后，真实的传播效率如何？王凌航表示，公众不必过度恐慌，因为病毒的实际传播效率还受到防控策略的影响。 这种实时传播效率就是此消彼长，比如说我现在降低了人群聚集的程度，我现在保持特别安全的社交距离，大家都戴好口罩，然后进一步的扩大疫苗的覆盖面，通过这些措施就完全可以把这个高的程度把它降下来。 德尔塔病毒的感染症状也更加不典型，记者从各地通报的流调报告中统计发现，与原有发烧、无鼻涕等症状不同，多个病例在确诊前有流鼻涕、眼睛红、腹泻、腹痛等情况出现。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疾控专家表示，德尔塔毒株的传播方式仍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污染物传播、空气传播，或者叫气溶胶传播。此前有报道表示，即便无接触，14秒就可能被感染。王凌航解释， 我们永远不能用一个个案，个案是起到一个提示效应，哦，还有这种情况，别大意，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常态，这个就是要科学数据来回答。气溶胶想传播，它要满3个条件：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空气不流通的；第二个就是你长时间的待在那里；第3个条件就是你待在那个空间里头没有戴好口罩。 对此，王凌航提醒公众，电梯、公共厕所都是人们容易忽视的高危场所，通风不畅的狭小空间，如果有感染者咳嗽、打喷嚏，会形成非常细小的呼吸道分泌物颗粒，可以悬停在空中，其他人吸入可能导致感染。 电梯不能拥挤，就是人挨人、人挤人那种，肯定是很危险。第二就是进入电梯，哪怕空无一人的时候，还是应该戴好口罩。包括之前的是楼上楼下的居民没有见过面感染的，有可能跟楼梯转角不通风都是相关的。这些例子都提示走到一些不通风的地方，甚至是一些公用卫生间里戴好口罩，加强呼吸道的防护。 北京市体育局日前发布进一步做好体育健身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要求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对涉重岗位员工应落实定期核酸检测制度，应将游泳场所环境核酸检测纳入属地常态化检测范围。 与此同时，严格落实测温验码制度，严格落实预约错峰要求，减少人员聚集。通知要求，北京集体健身和体育培训活动应严格根据场地条件管控参加人员，避免人员聚集。此外，要加强执法检查，按照开放场所全覆盖、重点场所七天一轮次的要求，对本地区体育健身场所全面开展督导检查，督促佩戴口罩、测温验码、通风消毒等措施落实到位，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对拒不改正和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严肃处理。 记者日前了解到，针对近期河南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国内多个省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病例等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切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价稳价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警，密切跟踪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市场和价格变化，及时掌握汛情和疫情变化影响，加强形势分析研判，组织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调度，及时精准投放储备，发挥平价商店作用，抓好灾后生产恢复，采取多种措施，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加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认真执行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严厉打击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串通涨价等各种违法行为，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及时发布重要民生商品生产、市场和价格信息，回应群众关切。 今天，江苏省扬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8月8号0时至24时，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扬州本土确诊病例346例。昨天下午，扬州防疫管控再次升级，封闭管理小区严格实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小区每户每3到5天限一人外出采购。 昨天，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居民小区、自然村管控做好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通告，这是继8月3号扬州主城区防控升级以来的再升级。此次升级除主城区外，又增加了江都区。通告提出封闭管理小区严格实行足不出户。 今天，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吉庆家园小区、鼓楼区益江门街道大桥南路10号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目前，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15个，中风险地区199个。 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8号0时到24时，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例，是在开封市，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的40例，也在郑州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郑州市，无新增疑似病例。7月31号到8月8号24时，河南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9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1例。 今天，据海口市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初步判定8月5号确诊病例林某某感染病毒源自海口美兰机场俄罗斯入境货运航班。 昨天晚间，湖南省张家界市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在交通管制期间，张家界市所有医疗机构，除市指挥部明令暂停的医疗机构以外，严禁推诿拒诊患者，并要求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 通知要求，对符合住院或转诊条件的，必须收入住院或转诊；对非发热患者，由首诊医疗机构安排车辆转诊。按照就近就医原则，张家界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发热门诊负责本区域内发热患者救治，实行就近就医，避免人员不必要流动，首诊医生做好解释工作。 同时，严格陪护及探视管理，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机构原则上不探视、不陪护，非定点医疗机构非必须不陪护、不探视。

将成为集生态涵养和蓄水治洪功能于一体的多元化生态空间。在赏心悦目之下，是一座活力城市对绿水青山宜居梦想的执着于信念、承诺与匠心。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昨天傍晚北部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出现北京全市性明显降雨过程，降雨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早晨。预计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七八级短时大风和冰雹。 本次降雨的特点为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北部雨量最为明显，并且对流性强。本次降雨过程中伴有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今天的晚高峰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请您及时的带好雨具，提前做好防范。 预计明天北京市西部北部山区还将有雷阵雨天气，近期山区降雨较多，地质灾害风险升高，请避免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隐患地区，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记者今天从蚂蚁集团了解到，截止到8月9号8点，北京普惠健康宝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00万。北京普惠健康宝是一款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的普惠性商业健康保险，可以覆盖超2000万北京基本医保在保人员。 从参保年龄上看，70后和80后成为主力军，参保占比达到 42.7%， 参保人最大年龄跨度超过100岁，年龄最小的参保人是刚出生42天的小男婴，年龄最大的参保人是一位102岁的老奶奶。 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普惠健康宝的投保人群中，超过60%的用户还为家人投保，以家庭为单位的多人参保现象凸显，反映出北京市民的家庭保障意识突出。 作为官方指定投保平台之一，每天有大量的北京居民在支付宝上搜索北京普惠健康宝，一键为自己和家人投保。据支付宝上蚂蚁宝数据显示，朝阳区、东城区和西城区成为参保渗透率最高的三个城区，而平谷区、密云区的投保人给父母的投保比例高达80%。 继今年6月率先推行企业登记一照函证，将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和二维码打印整合至营业执照后，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把一照函证的工作范围扩大至药品零售许可和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许可，并于近日发布了全国首张一照多含营业执照，今后企业再也不用拿着厚厚的一摞执照和许可证，只需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满足日常到相关部门办事、去银行开户或是签订合同协议的需要。 据介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此次推出的一照含多证，是把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和二类、三类医疗器械许可证信息全部关联到营业执照上，只要用手机扫描营业执照上打印的与市场监管部门网站衔接的二维码，就可查询到该企业获得批准的许可信息，使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信息查询和比对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 保护它，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8月8号，北京市教委印发《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近期检查校外培训机构发现问题的通报》，执法部门对6家机构及1名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近日，市教委联合市公安局等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进行检查。通报指出，检查中发现无办学许可证、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机构6家。针对相关机构和个人，相关执法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罚。各区要继续加大检查力度，全面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督，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各校外培训机构要自觉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和双减政策要求规范自身行为，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针对省会城市长期存在的烂尾楼问题，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近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全市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在此基础上，8月7号，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再次召开专题会议，对拟向社会公开的10个烂尾楼项目进行认真研究。 会议决定，拟对石家庄全市烂尾楼项目分批次向社会进行公布，首批将公开10个烂尾楼项目。此举目的就是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让广大群众监督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单位的工作，了解烂尾楼整治进度，通过各方面共同努力，切实让烂尾楼项目整治在阳光下运行。 烂尾楼问题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既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房地产烂尾楼项目成因复杂，历时较长，由于大多牵扯到资金链断裂、涉法涉诉、法人涉案等问题，解决难度非常大。 会议特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的原则，严厉打击非法，坚决保护合法，确保精准科学处置到位，全面提速烂尾楼整治工作。 同时进一步净化房地产市场环境，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对烂尾楼项目整治过程中恶意抽逃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将进行严厉打击，坚决清除阻碍省会健康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美丽省会城市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空气质量。记者今天从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7月，北京市空气质量中细颗粒物 PM2.5 月均浓度为16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最优。 人努力天帮忙，这是继5月份20微克立方米、6月份18微克每立方米后，继续3个月刷新单月历史最低记录。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月均浓度分别为32、2和14微克每立方米，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最低值。臭氧污染也明显改善。 北京市东城区城管执法局今天介绍，太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因维护管理和办公需要建有一些非文物类建筑物。为更好地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自7月中旬开始，6000余平米非文物类建筑物将陆续被拆除，预计8月底完工。 据执法队员介绍，被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物主要是用于办公，但与古建的风貌有些格格不入。为了更好地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太庙管理方主动与执法部门对接，制定拆除方案。在拆除的过程中，由于所处之地为古建文物环绕，不容任何操作失误，施工方基本都是采取蚂蚁搬家式的拆除，尽可能的降低古文物建筑的影响，来此观光游客的感受。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顺义区一施工工地电缆沟昨天在进行土方作业时突遇土方坍塌，3名男性施工人员被埋压。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顺义支队全勤指挥部、空港消防站、新国展消防站4车24人赶赴现场实施处置。经过紧急救援，被困3人已全部救出。 顺义消防提示大家，今年北京汛期雨量大，土质疏松，施工作业时容易造成土方坍塌，施工过程要落实好好防护措施，先评估后作业，不蛮干。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记者今天从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了解到，近期中国电力延庆源嘉兴站2期项目冬奥配套70兆帕嘉兴站投入使用。 从35兆帕到70兆帕，延庆源嘉兴站实现了续航里程、全站供氢能力、嘉兴安全性、智能化程度的4大跨越。每70兆帕氢能支持氢能源车行驶约500公里。70兆帕嘉兴站每天可为60辆到100辆大巴车或200辆中小型客车补充氢能。同时，70兆帕嘉兴站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红外通讯协议，可实现嘉兴过程的自动检测、自动控制、自动计费、扫码付款、智慧调度等功能。 它的投入使用标志着中国电力延庆源嘉兴站项目嘉兴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对冬奥氢燃料车辆用氢的保障能力，对氢能在国内交通领域的应用具有示范意义。 昨天，历时17天的东京奥运会圆满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了38金、32银、18铜，共88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追平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32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来了贺电，对中国体育代表团此次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此次东京奥运会赛场上，中国体育健儿积极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爱国拼搏，挑战自我，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自信开放阳光，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 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代表团运动员共接受兴奋剂检查226例，均未出现异常情况，实现了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的目标。 同时，中国代表团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尽最大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参赛队伍健康，参赛期间未出现新冠病毒感染或被组委会确定为密接的情况。据悉，截至昨天，代表团已回国692人，分别安排在北京、天津、辽宁、湖北等多地进行隔离。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八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八月份南北多地洪涝灾害风险高，河南等地需防范退水期叠加新的降水过程引发险情灾情。 据分析研判，八月份新疆西部局部、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福建大部等地降水偏多至2到5成，黄河上游、中游、山陕区间、海河流域张卫南运河、永定河、北三河及滦河、松辽流域黑龙江、嫩江及松花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流域鄱阳湖水系、淮河一树四水系等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上述地区需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灾害风险，以及本地强降雨叠加外洪入城、外水顶托等引发的城市内涝风险。记者日前了解到，针对近期河南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国内多个省份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病例等情况。为进一步压实地方责任，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切实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 立秋刚过，标志着秋天正式到来了。那么秋天的蚊子是不是比夏天更毒？春捂秋冻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秋天比较容易脱发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为大家梳理了有关秋天的一些知识点，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据说秋天的蚊子比夏天更多更毒，这是假的，只是因为气温下降，夏天不怎么攻击人的雄蚊子也聚集到人体旁取暖了。秋天、夏天的蚊子唾液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雌蚊子的确在秋天更具有攻击性，因为秋季是最后的繁殖机会，它们需要足够的营养。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依据，推测是古人缺乏疫苗，也缺乏对流行病的认识，对早冬季节多发的流感不知，所以认为是寒气入侵所致。其实流感跟寒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身体具有非常完美的调节机制，不受外界温度的左右。天冷了，下丘脑接受到皮肤传来的信号，会发出指令，让皮肤血管收缩，血流减少，停止出汗，抑制散热，同时告诉我们要穿厚的衣服，防止热量散发。实在冷了，还能命令肌肉快速伸缩，产生大量的热，这就是寒战。天热了，皮肤血管扩张，出汗，散发热量，让体温迅速降下来。至于穿多少衣服，自己舒适就好。还有种说法是，在秋天很多人发现脱发问题会显得更严重些，这个的确是真的。一般来说，头发会经历缓慢的生长期、退行期，也就是毛囊萎缩，头发停止生长，还有休止期，也就是头发逐渐脱落，三个阶段。正常情况下，大约90%的头发处于生长期，10%处于休止期，只有1%左右处于退行期。正常人每天头发脱落大约50到100根，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会有相同数量的头发生长来弥补。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7到9月份头发处于休止期的比例最高，休止期大约持续3个月，一般10到12月份左右头发开始集中脱落，正好对应秋冬季。不过季节性脱发并非一种病理状态，即便秋季脱发增多，也会在春季得到补充，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8月9号到15号是我国第6个中国过敏防治周，今年的主题是健康中国行动，防治严重过敏反应。在北京协和医院等单位8号举办的中国过敏防治周公益活动中，权威专家表示，严重过敏反应可危及生命，每个国人均应了解严重过敏反应的急救知识。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尹佳介绍，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速发的、可以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其临床特征为致命的呼吸系统阻塞或循环系统衰竭，部分患者可以没有皮肤症状或循环系统的症状。严重过敏反应的发病率为每年每10万人50到120例，其中儿童的发病率为每年每10万人1到670例，其常见诱因是药物和食物，食物是儿童严重过敏反应最主要的诱因。 据介绍，患者暴露于某种过敏源后，通常在30分钟内出现全身皮肤瘙痒、潮红或呼吸困难、喘息、声音嘶哑、恶心、呕吐，严重时还可能导致昏厥、血压下降、意识丧失、呼吸循环衰竭甚至死亡。 夏秋季花粉季开始，易敏人群需要提前做好防护。目前菊科蒿属、桑科绿草属花粉始期预报已出，欢迎关注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获取详细的数据信息。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综合 CNN 等外媒报道，塔利班政府办公室发言人瓦尔达克周日称，他们已向美国发出警告，不要进一步干涉阿富汗内政。此前的周六，美军空袭了阿富汗北部的塔利班目标。 瓦尔达克强调，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尚未达成停火协议，随着塔利班继续在军事上取得进展，停火协议即将达成。此外，他还指责阿富汗政府在多个省份开展行动，挑起了战斗，加剧了紧张局势。 在过去仅仅几天的时间内，塔利班连续夺取了多个省会城市的控制权。周日，塔利班武装基本占领了阿富汗北部的萨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同样在周日，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北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省会城市昆都市，这是该组织自五月发动攻势以来第一个落入其手中的大型城市，对阿富汗政府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 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8号说，美国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儿童人数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家长应督促孩子戴口罩。柯林斯说，美国目前有1450名儿童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为疫情爆发以来最多。他从多名儿科医生处了解到，在最新的这波疫情中，住院儿童不但多，而且症状严重，令人担忧。 由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美国疫情近来反弹严重。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七月底以来，全美日均新增感染病例超过10万例，与半年前水平相当。美国新学年开学在即，疫情反弹给校园防疫带来挑战。 柯林斯呼吁在学校推行戴口罩，确保学生以及教职员工都戴口罩。他警告，不这样做的话，病毒将传播得更加广泛，继而可能导致学校爆发疫情，学生又要回到远程学习模式。 据了解，美国尚未批准给未满12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美国国家过敏症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本月8号驳斥孩子不易感染新冠病毒的说法。他说，儿童医院的情况显示，相当多儿童感染新冠病毒，而且病情严重。 马尔代夫媒体人沙基尔8号在马尔代夫新闻网发表题为《新冠疫情揭穿美国对病毒溯源研究政治化》的文章，批评美国偏离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政治化。文章指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合作，并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和科学的调查，但是美国在病毒溯源上却采取了顽固立场。 文章说，美国已将新冠病毒溯源过程政治化，以至于在美国引发国内反亚裔仇恨犯罪上升。根据一项研究，由于美国持续声称新冠病毒源自中国，反亚裔仇恨犯罪在新冠大流行后增加了169%以上。 文章在列举了路透社关于西班牙、意大利科学家相关研究的报道，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研究报告后指出，如果从信誉良好且可信的来源中公正地查看新冠病毒起源，我们会发现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时间远远比中国武汉报告的第一例病例要早得多。 伴随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伊朗正遭受第5波疫情冲击。 伊朗卫生部8号发布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伊朗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超过50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 伊朗是中东地区遭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舆论认为，伊朗这一波疫情严重性远超以往，主要原因在于德尔塔毒株传染性强，民众遵守防疫措施程度下降，疫苗接种进度不理想等。伊朗政府寄希望于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来控制疫情。 法新社报道，美国制裁导致伊朗向境外汇款采购疫苗受到阻碍，不过伊朗仍设法进口疫苗为民众接种，全国约8300万人中已有超过125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仅370万人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英国都市日报8号报道，现阶段英国货车司机缺口达10万。雪上加霜的是，按照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监测和追踪机制，数千名货车司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得不进行自我隔离，无法外出上班。英国不少城市、超市和食品公司因此面临供应链断裂的风险。 英国星期日《太阳报》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英国政府将正式请求军方紧急施以援手，后勤部队等2000名有重型货车驾驶资格的军人已收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这些军人将驻扎在酒店中加班协助应对危机。 英国公路协会政策和公共事务部门总经理麦肯齐说，鉴于货车司机严重短缺，军方能提供的帮助杯水车薪。此外，军方司机习惯驾驶军用卡车而不是民用车辆，求助军方也只是权宜之计。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6集《双澳总攻李九林》。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国家速滑馆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的比赛场馆，也是冬奥会新建场馆的标志性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同样也是当时新建场馆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两座极具特色的建筑都和一个人有着直接的联系，他就是双澳总攻李九林。 我叫李九林，是国家速滑馆公司的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我期待着我们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的场馆能够展示出更好的这个中国建造的技术水平，也期待全世界的运动员呢都能够在我们的场馆上创造最好的成绩。 双澳总攻啊，还是上次蔡书记来现场，当他知道是这个双澳总攻啊，这个在速滑馆现场呢提出了两个100%的要求，以100%的工匠精神创100%的精品工程。后来北京电视台呢，他们当晚播新闻的时候就用了双澳总工这个词啊。 担任国家体育场施工方的总工程师时，李九林就力主材料国产化。他介绍，国家体育场是一个总体量4.2万吨的重型钢铁结构，设计中使用的厚钢板当时没有国产化。于是李九林带着团队联系筛选生产厂家，采取内外结合、联合攻关等办法，主持完成了从钢材试生产到焊接性试验，从焊接工艺评定到工程应用等一整套科研攻关工作。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工程呢，用了2000吨的焊接材料，然后用了有30万米的焊缝。实际上这里边呢，它又突破了很多我们传统焊接技术的禁区啊。你比如我们这里有新钢种啊，460钢，原来这种钢材在建筑钢结构里就没有用过，那么也没有生产过啊。那么我们就面对着新钢种的这种使用的问题，就是厚板啊，110毫米的厚板。另外呢，我们横平立仰的各种焊位啊都有啊，特别是仰焊位，过去我们原则上是不采用的一种焊接方式。 但是鸟巢这个工程呢，由于它特殊的这个工程技术条件啊，我们不得不就是踏入这个禁区，解决这个禁区的难题啊。 从夏奥到冬奥，从鸟巢到冰丝带，李九林说，作为奥运建筑，它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它也是一个时代技术进步的标志。 这个夏奥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在结构体系上啊，我们通过这种鸟巢这种非常具有冲击力的啊这样一个建筑，无论是体量还是建筑形式是吧，应该说都留下了非常精彩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建筑啊。但是到了今天为止，这个追求啊绿色啊低碳啊可持续啊这个智慧是吧，这些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些主题啊。这个那么因此呢，我们在塑化馆的建设中，比如说我们的用钢不像鸟巢一个42000吨的一个重型的一个钢结构，我们是用一个大跨的一个锁网，所以我们这屋顶呢就像一个网球拍，我们实际才几百吨的一个锁网就把一个大型的一个体育场馆的屋顶就把它绷起来了。 从2003年国家体育场施工方总工程师到现如今国家塑化馆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总工程师，这种身份的转换也使李九林对未来场馆的可持续经营使用有了更多的考虑。 就原来你可能更多的关注就是我们怎么把它建起来， 嗯， 现在你不仅要怎么把它建起来，而且你要考虑，要更好，而且要更可持续，也不仅仅要满足这个赛时的这些功能的需要。 对， 实际上将来，所以你比如我们的冰面，我们都是全冰面设计，我们都是多种工况可以转换的。这就是满足赛后以后我们可能用于其他的，比如我不是速滑了，那么能不能搞花叶滑冰啊，能不能搞短道啊，能不能搞群众性的文体活动啊，能不能搞展览展示啊，是吧，这些呢你就要在现在就都要考虑进去啊，都要统筹进来。所以我们将来希望这个场馆也是一个能够可持续运行非常好的，就像鸟巢一样，形成一个可持续经营的一个典范。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孟群采制。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